小妮趴在红玉的耳边撒娇似的说，啊，呵呵，傻丫头。红鱼睡意朦胧的在他的眼睛上吻了一下说，哎，也许我有点累了呀。这一吻让蓝小妮安静下来，红鱼是爱他的，他能感受到，但是他还是想回到和红鱼刚在一起的那段时光，那种热烈依恋寸步难离的感觉才让一个女人感到真正的幸福。可惜啊，那段时光转眼即逝。 773恐怖系列招魂，作者于以健，演播艾宝良，责任编辑郝卫群，录音师张小音，明天继续播出。